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 好，聽個點樣翻嚟？啱啱同 Apple 講咧，大家有冇做呢個嘅放假攻略咧？ 係啊， 因為嚟緊呢個 Easter 同埋清明咧， 請三日放十日嗰啲啊， 放十日，所以有成13日。如果你就識攞咧，差唔多近兩禮拜假期，都去一個比較遠少少、長啲嘅 trip 都 OK。好，咁啊，翻嚟之後咧，繼續講翻頭先咧，墨西哥裏邊咧，啲亡靈節裏邊嘅地鐵裏邊咧。發覺原來完全都不恐怖喎、 啊，係啊，唔恐怖啊！咁其實即係跟住咧，我講想講下咧，即係頭先咪話好逼嘅地鐵，係、真係好逼嘅，一定要講一講個地鐵呢件事。係 咪有啲地鐵？ 嗱，地鐵咧好勁嘅，佢哋墨西哥咧 都差唔多啦。 但係十年前喎，咁啊嗰時十年前我未咁犀利嘅，佢咧係逼到咧嗱逼完啦，咁佢哋咧其實好先進嘅，已經有女性車卡㗎啦， 係、 啦，即係其實有好多 未啊， 其實 台灣都有啦， 係好多格嘅女性車卡啦，咁可以過下啦，即係一路聽住我講。 見到啲女士， 咁跟住咧，你睇逼到咧，張相反光啦。咁啊入咗去之後咧，最緊要我喺個地鐵風光影唔到，而家真係能夠話俾大家聽。佢仲係好似以前咧，即係60、70年代咧，係有人賣嘢嘅。嗱，睇逼到真係咁逼嘅喎，係貼曬埲牆咁樣。咁啊，仲有人賣嘢嘅喎，你啲咁逼。仲有人買嘢嘅， 行得到 嘅，係啦，仲有人喺度，仲喺度演唱，而跟住咧，墨西哥人真係好熱情嘅。喺個地鐵度咧，佢哋可以咧就咁兩個人咧，你見到有人已經擁抱 依偎 啦，唔係喺度狂嘴啊！ 哦，狂 嘴，床打車輪嘅， 車輪，好隨便啫。可能都喺墨西哥嘅地方， 好隨便啫。哇，跟住咧，周圍啲人都係喺度即係 打車輪， 喺度打車輪嘅咁樣嚇，不得了。嗱，呢度介紹下佢哋嗰條 line 啊，佢哋咧係將嗰啲即係。地標咧係個名嚟嘅，大家見到每一個地鐵站咧都有一個地標去一個圖畫去代表 嘅嚇。 咁、我嗰時見到哇，即係人哋文明古國咧，即係或者係即係有啲藝術嘅成分咧，係唔同啲嘅。咁呢條 line 咧就係 central 線啦嚇，大家再可以再有另一張可以望下嘅，係啦。其實就係呢一個用唔同嘅標誌咧去顯示嗰個站嘅。咁所以就算你唔係幾識咧，你都記住嗰個 係公仔都知，譬如一個足球嘅， 係啊，你都見到其實係嗰個地鐵站可以出啦，可以轉線啦，咁樣同埋都好容易轉線嘅啫。係啦，佢只要認住嗰個地標啊，你大約估到佢係啲乜嘢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嘅嚇。我暫時去到一啲地方咧，用佢哋咁樣去顯示住啦。我哋用顏色啦， 我哋必須睇依個嘅西班牙文都好，同依啲公仔 呢啲 logo 冇錯啦。大家記住佢咧就 幾好， 係啊，呢個唔錯㗎。咁我哋 好美學啊！中美學啊， 幾靚嘅，同埋幾悦目啦。跟住哇，好快就嚟到我哋即係無畏者世界盃啦。咁今日阿媽寶話叫我介紹下，即係點解係點樣同墨西哥有關係咧？其實咧我自己咧就係無畏者世界盃嘅義工啦嚇，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叫香港街頭足球啦。咁喺過往咧就有一班人，有一班有志之士。咁佢最初咧就知道世界有一個叫無畏者世界盃嘅組織，跟住咧香港就有呢個社區組織協會啦，同埋和富咧，早在2005年啦，都唔止啦，都係差唔多2000幾年嗰陣時候咧，就開始有一個即係派隊參加無畏世界盃啦嚇。咁佢哋開始咗呢一個嘅即係活動之後咧，就繼續係有一班義工咧去做嘅。咁當年2012年咧，主辦國咧就係墨西哥，咁就係喺頭先嗰個好大嘅廣場裏面咧，就 set 咗一個即係球場。咁你見到咧，每一次無畏世界盃咧，佢喺唔同嘅地方舉行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咧即係城市巡遊嘅，喺個中心點裏面咧，嚟自即係大約30幾個國家咧，就嚟即係巡遊啦，每個啲球隊咁樣。咁其實係好興奮嘅，因為上次咧啲同事啲唔係同事啲我哋啲球員啊，見到香港啦。 有海地啊，有印度尼西亞咁樣話，有好多啦嚇。咁、其實就係我哋嘅領隊同教練啦。2012年，咁咧就佢哋喺個球場裡面做你即係你可以想象咧，其實好開心同埋好宏觀嘅一件事嚟嘅、就佢哋啲市民可以一齊參加啦。咁而呢一啲嘅毛家姐世界盃嘅朋友咧，佢哋係嚟自咧。有啲可能住個院舍啦，有啲係即係佢哋本身有啲生活上面嘅困難，經歷過一啲無家嘅狀態，咁所以咧都透過足球咧、去改變佢哋即係自己嘅生命啦咁樣。咁其實今次我哋呢個2012嘅香港隊咧，都有一位南亞裔嘅朋友嚇，咁啊佢好出名㗎啦，而家佢即係都成日去做倡導一啲關於EM 即係我哋講嘅 ethnic minority 嘅即係嘅權利啊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喺墨西哥。成個佢哋當年喺度搞嘅時候咧，就即係玩啲 parade 好開心咁樣。 墨西哥都係一個用熱愛足球嘅國家啦， 所以更加興奮啦。咁啊嗱，根據官方嘅報道咧，好有機會咧，2018年咧嚇，即係未 confirm， 不過好大機會咧，都係喺翻墨西哥城舉行嘅。咁所以咧，都係大家亦都可以，如果真係知道嘅話咧，趁住呢個時間都可以去又睇波，又去支持無家姐世界盃、又可以去埋墨西哥城啦。 一舉兩得喎、 啊，係啊，一舉三得添。 一舉三得，係咪？我記得好似以前咧，我都有啲相隱約見到阿長毛好支持 嘅 喎。 其實咧，阿長毛咧好好嘅，其實咧佢過往咧就一路都好支持我哋無家姐世界盃。咁、有去過巴黎比賽啦，佢同隨團啦嚇，應該係2010定係11，我都唔好記得啦。咁啊，2013年有去過波蘭啦，2015年有去過即係 Amsterdam 啦咁樣嚇。咁啊，其實佢係非常之鼎力支持，而我哋啲球員都好支持佢嘅。咁所以佢係出錢出力嚇、又即係幫我哋寫文章去即係將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咧去推廣嘅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咧就係2014年嘅領隊嚟嘅，當年去智利度參賽 女領隊啊， 第一次好驚嘅嗰陣時都，咁啊所以好歡。 下一下張相睇下是其他，另外一個真係撥一聲去咗個， 撥一聲都係喺墨西哥城嘅，即係近郊嘅一個，係啦，呢個好出名噶啦。不過你唔好問我點讀，好鬼難讀嘅嗰個西班牙文嚇，佢自己啲字。咁呢度就必去嘅地點啦，就係佢哋其中一個即係中亞嘅，即係等於我哋萬里長城咁勁噶啦嚇，就係、日月金字塔。嚇！呢個地方好大嘅， 有冇星球人呢？成日好多人咧， 好多哇！你睇 呢度，嗰個年代有冇辦法喺度啲咁靚建築物？ 佢中間嗰條路叫死亡之路啊，類似係咁樣啦。哇！真係咧，佢個死亡係因為太曬啊，係冇嘢遮擋，係熱到不得了，曬到好緊要。咁你見到咧嗰啲嘅建築咧好宏偉嘅，亦都係呢個係我爬咗上去其中一個金字塔嗰度一望落去啦。咁啊，由個即係消失點行到過嚟咧，都大約要成。慢慢行都要下一個鐘嘅，其實因為你又行下上去啊咁樣， 好曬， 好斜，好曬，好斜。但你就喺度感受到，哇！當時古代一路行嘅時候點樣起嘅呢？有冇外星人嘅呢？ 我都係蠢仔咧，咁幫你搭過，因為諗下，即係嗰時人嘅文明可以真係能夠，因為其實佢好多力學。你諗下嗰時冇起重機，乜都冇時候，點能夠將依啲嘅咁大型嘅石塊同埋全部都係幾何 而 係 係冇錯，同埋加上佢哋係啊，冇釘㗎，要將啲石整上去啊，同埋亦都係要佢哋嘅力法咧，都係當時即係 冇錯，馬力法 好犀利嘅呢個，就係佢哋即係開始計出嚟嘅咁樣，咁就冇做啦。其實呢個都係翻嚟廣場啦嚇，咁、就係頭先我哋話，好似你剛才喺台南咁樣啦 ，set 咗好多 booth 啊咁樣，就係咧呢個廣場咧，我記得我嚟到嗰陣時候咧。就諗翻起，其實頭先無家姐世界盃就係喺呢個廣場舉行啊！你可想而知幾鬼死有型同埋幾 grand 啊咁樣嚇。咁啊嗰條旗嗰支旗咧，應該係我去過咁多旅行見到咁多個廣場最大支嘅一支旗。 好大支，應該係墨西哥嘅國旗啊！ 國旗係啊，我一去到企咗喺度，哇咁大支嘅，咁勁 大支真係。 不過我又諗，如果佢冇咁大支，係襯唔起嗰個廣場。呢度只係其中一角嘅街景嚟嘅嚇，因為其實本身是很鬼大的、那個、廣場、 可能比這個克里姆林宮對出的個紅牆外面的 square 應該會 再大一 點差不多、因為紅牆旁邊就很多建築物、其實它另一邊都有的，即是現在熒光幕裡面的右手面都有一排的建築物，都是一些、即是歷史文物，不過現在我又拍不到這個角度、其實很有趣的，在墨西哥城大家說很危險，但你是看到很多警察的、不過我又覺得如果看到警察就是安全了 因為成日好睇 嘅，即係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 但係如果朝頭早一個女士， 係啊，呢度啦，呢度啦，就係、是、其中 一個女仔行 daytime 就應該都好安全的， 都 OK 嘅，都 OK 嘅。咁、即係小心啲啦。咁都係陽光普照啊，當時啊，咁啊見到係好頻密、好繁忙、好宏，點講咧？即係佢。舊得嚟又有嗰種繁華咯， 冇錯，係啦，你見到啲舊嘅建築物都同嘅都市，大家都係遊合埋一齊啦，都唔搶大家風頭。但係我中意一個感覺。係 啊，係啊，跟住就嚟緊你呢一部分就介紹一下啲即係佢特產啦。呢一隻都係用頭先你剛才講嗰、那個即係呢個叫做咩話？仙人掌。 仙人掌嘅汁啊， 整出嚟嘅酒嚟嘅。 啊，酒嚟嘅、 啊，酒嚟嘅。咁佢哋就tequila 啦，即係等於嚇、類似啦。咁啊，周圍有得賣噶啦。咁啊。其實唔知點解當時冇買翻嚟嘅，其實應該買翻嚟嘅嚇，自己就成日都有個心態，拎唔到咁多嘢，影咗當買咗咁。 啲酒精可能比較高酒精， 但係就應該直接買支翻嚟咧做紀念， 因為用呢個仙人掌做噶嘛。 係啊係啊，咁啊仙人掌啦，係啦， 真係人咁高啊，係 人咁高，人咁高，高過人啊，高過人添啊，應該。 其實真係如果一揩到佢嗰啲刺咧，應該吉到好痛嘅喎。 都應該是的、有一次我去美國咪就係俾佢吉到， 吉到是 是我自己不小心嘅，係啊，成個背脊都係 插住咯， 插住一粒粒咁樣。個2015年啊嗰陣時，咁我哋繼續睇下跟住下一部分啦。嗱呢度咧就一定要介紹，可以過得快啲噶啦呢個嚇。咁啊 ，Frida 啦嚇 ，Frida 應該就係大家都可能熟悉嘅咧，就係、是、咧墨西哥呢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女 artist 啦、即係佢都係當代嘅其中一個藝術家啦，咁佢其實係1910年到出世嘅，咁啊其實咧佢好細個嗰陣時候咧就已經有個小兒麻痹症噶啦，咁啊令到即係即兩隻腳咧就一個長一個短咁樣啦，咁啊但係咧其實佢嗱係，所以咧佢嘅畫作裡面咧就結合咗佢本身墨西哥嘅一啲特色啦，加埋啲印第安嘅文化啦，加埋佢自己有個病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好多時候你見到佢畫呢啲嘅圖，即係佢自己嘅畫作啊，佢嘅藝術品咧。都會跟病有關係嘅、但係呢一個咧係當年咧烈女嚟嘅，我哋叫做烈女。烈女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好女性主義嘅朋友嚟嘅， 係、 feminism 係啦係啦，好 feminism 嘅。咁其實佢都係突破咗好多嘅佢自己身體上面嘅殘障啦，同埋佢自己即係當然啦，你知道咁細個病咧，加埋佢有 artist 嘅心態咧、其實佢哋啲思想好衝擊下噶嘛，即係成日都揈嚟揈去咁樣，即係好多情感會湧現啦。咁所以咧，透過佢嘅加上自己身體的病痛啊，佢自己的文化特質啊，佢創作出嚟的畫作咧，就係好有墨西哥，同埋好有即係熱帶色彩，好轟烈嘅顏色咯、啊。當時用嚇，咁佢亦都有啲即係情感又好豐富啦、咁都佢有啲即係戀愛史嘅嚇，咁、都係見到佢個畫作咧，係呢個係佢個博物館嚇。咁呢位墨西哥嘅女 artist 咧，係喺當代嚟講都相當之呢、這個就係個樣 子。我記得，因為咧佢條眉咧係 一字眉，係好創新嘅。 應該係前幾年即係 Hollywood 有套電影咧，係揾咗一個好像都是由墨西哥裔的女演員、去拍過這套 Frida 這套電影，咁我好印象，因為咧佢個樣係好男性化。 係啊，佢特登又淨係自己好男性化，即係其實佢又要即係將自己嗰個 身五官 係啊啲五官同埋當時咁樣結合咗，即係身體即係。是女性主義咯，即係佢又覺得自己是女性，但其實佢都可以做到男性做到嘅嘢啦。因為佢都係一個即係社會運動嘅支持者嚟嘅。 哦，呢、個真係有印象啦。 係啦係啦，咁當時佢哋佢依間屋嘅顏色咧就好靚啦，好庭園咁樣啦 嚇。終於你出現啦！ 十年前嘅我啊，係啦，可以快過呢張相，係啊，可以快過。咁啊佢哋而家呢度就係、即係因為佢裡面唔可以影好多，咁所以就成日都係靠喺外圍度攝下啲相啊咁樣啦嚇。咁就 1929至到1954年 係啦係啦， 哦咁佢都唔係話 呢一個地方，呢、個地方， 呢、個地方， 係啦，咁佢都係係啦，佢嗰啲佢個戀情啦，見到佢其實好多時候咧，佢係瞓喺張牀嗰度畫噶， 因為佢只腳 係唔喐得，係啦，咁佢張牀好得意噶，佢張牀嘅即係你望住個天花板咧塊鏡嘅，咁其實佢就想畫自畫像嘅時候咧，佢就透過望住塊鏡，咁又畫翻自己啲自畫像出嚟咯，嚇、咁呢個都係差唔多啦。 哦，依、這個就係一個 Frida， 一個都好出名的一個墨西哥， 一定要介紹 啊！依、這個一個佢哋一個可能嘅 icon 係啦，咁亦都係好值得去睇嘅，我自己覺得。 如果去墨西哥冇去過，除咗先講瑪雅呢啲嘅遺跡之外，其實我覺得去依個 Frida，了解多啲嘅佢哋嘅文化、歷史、藝術，我成日覺得佢。 我好中意去博物館嘅。 係， 大家都話咦，台灣嘅博物館其實每一個台灣嘅地方都有自己獨特嘅一個嘅歷史文化藝術博物館，台南亦都有。 有有有。 其實我都好鼓勵大家，如果想認識依、這個佢嘅國家，唔好淨係吃玩之外咧，其實可以中意歷史嘅去歷史博物館又好，尤其依啲嘅墨西哥。好多好多好好，係咪全部都唔使錢嘅？好多都 有啲佢睇住個日子，好似香港咁樣咯，即係逢星期幾就唔使錢。但其實就算係都唔貴嘅，同埋真係值得去，因為佢係隱藏住嗰個國家同埋嗰個地方本身嘅文化色彩、人民風情。你就透過佢嘅畫作咧了解，哇，原來係咁嘅喎，好得意嘅。你見到佢啲畫同你喺個街裏面見到嗰啲嘢咧，其實係一樣嘅時候咧，就覺得好得意咯，係即係回應翻咁樣咯。咁所以鼓勵大家啦，都可以去下墨西哥嘅。 頭先你講到啊，廣場上面嗰家人咧，其實我都想頭先你講少少係 echo 翻我頭先去台南嗰度。其實嗰個木棉花嘅報導都好多一家人咧，父老攜幼，大家就會係花一整天就會喺嗰個大自然環境裏邊。其實好簡單地賞下花、飲下嘢，其實同墨西哥一樣。不過可能佢嘅地方轉變咗喺個廣場裏邊喂白鴿。 好多嘢做㗎，其實喺個廣場，因為佢大啦，又有啲青年人咧喺度彈吉他啦，坐曬喺個地下度咧吹水傾偈，有啲情侶就攬住嚟錫，有啲就放白鴿，有啲又吹嗰啲番簡譜咁樣。咁所以咧，其實當時咧我就冇用相機拍低嘅，因為我第一相機冇電，同埋我覺得啊、哎，不如我用隻眼去當係相機記錄曬呢啲嘅景象啦。咁又黑啦嗰陣時開始，咁但係咧我就即係好大感觸嘅，就係、是。點解我哋香港係冇呢啲咁温馨天倫嘅地方咧？都係土地嘅問題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大家有機會就去感受一下當地嘅風情啦。 同埋南美，我諗呢個係雖然呢幾年香港多咗旅行團會過去，但係我都幾欣賞就係去南美，除咗啲景點啫，其實即係同當地啲人多啲嘅交流啊，去下佢哋嘅地方，去佢哋食嘅地方，或者係佢哋玩嘅地方，你會更加了解到佢哋嘅生活啊、民生。因為時旅遊遊客可能都會住喺啲好嘅酒店啊、飯店啊，食嘅都係啲可能遊客嘅嘢。有時我都覺得要走出去咧，去一啲可能當地人未必話咁好食，或者未必啱自己胃口，唔好第一時間就話 no， 因為成日我都會見到嗰時去旅行時，大家都誒、哎、我唔食依樣嘢，譬如我今次我都比較怕內臟，咁今次我去台灣、台南，我有啲台南朋友去 Joyce 食一啲。滷水好好食嘅，你試下啦。咁我試下好擺低自己啲嘅偏見咧，我、 啊、 發覺原來啲你啲滷水一啲嘅內臟咧，雖然嗱雖然就唔好食咁多，但係都要嘗一嘗 一口啦，嘗一口啦， 嘗一口啦。咁啊發覺原來都 OK， 其實我諗去旅行其實都讓到自己可以提升翻自己，將以往自己對一啲嘢嘅誤解、誤會，對自己框框原來可以放低之後咧，原來發覺嘅世界好大好闊。嚇，同埋讓你自己發覺對於個社會咧，即係個世界觀你會，我諗香港冇辦法，我哋嘅地方好細，唔係個個有機會旅行。但如果真係有機會，就算近好遠好，大家真係要打開自己個心扉時候咧，你會發覺個世界好容納好多人。 係啊， 正正頭先你講呢啲嘅無家人士啦， 係啊， 佢哋可能喺香港係被underprivileged 嘅，大家都覺得喂你哋係冇出息、冇發展嘅， 但係唔係㗎，足球改變世界。 原來真係可以用足球呢個運動，佢哋可以離香港之後去到啲地方裏邊。你同全世界唔同嘅人，大家都有同一個目標的時候咧、 啊， 我先係發覺嗰種人嘅一種美好。 不得了，嗰個氣氛好好。係啊，我2014年嗰時咁覺得，哇，好勁，好開心咁樣咯。 你覺得嗰啲人嘅改變係點樣咧？ 其實佢哋因為參加完之後咧，佢哋本身個人冇即之前可能佢因為有啲生活上面嘅困難咧，咁佢哋冇咗人生目標啦。但係經過即係團隊嘅訓練啦，佢哋自己透過足球顯示翻佢嘅即係潛能之後咧，其實佢哋係即係成個人咧翻曬嚟係 second life 啊，即係。積極啦，投入啦，好 passionate 啦，對足球嗰個熱愛熱誠啦，係認真啦，哇不得了！即係我都即係自愧不如。原來即係足球本身嘅魅力咧，係真係有喺度嘅咁樣咯。 唔係大家平時足球睇，可能會係。倒下波，其實發覺咧，真正嘅足球佢個背後嘅意義咧係好深好深遠嘅。咁其實今日我哋少咗時間，唔緊要咧，少少 under。不過咧，我終於可以揾到上次講嗰位嘅 Dan 年青人啦，即係用單車騎單車去到依個嘅半個世界，可以去到法國嗰個男仔。佢後屘去到土耳其停低咗嘅，咁我就一直同佢聯絡啦，希望好想佢請佢上嚟。咁啊，中間有 heat cups 翻到嚟香港，佢有好多處理。咁我終於聯繫咗佢啦。咁啊，阿 Dan 咧就願意可以能夠我上嚟，我哋做兩集，因為佢。因為呢個旅程實在太長，佢用咗成大半年時間至九個月個心路歷程啦，佢遇到嘅嘢啦，究竟年青人係咪廢青啦？點解改變咗份命運咧？喺個旅程裏邊咧，佢發覺咗呢個世界好多從來冇見到面，因為其實佢今年只係23歲啫。 但係佢嘅成個胸襟、佢嘅廣闊、佢嘅視野，完全係令到我哇一聲，我真係心裏邊由心裏邊好佩服佢。咁所以其實呢個節目，我都每次有機會遇到唔同嘅人去旅行時候咧，我覺得係擴闊咗自己嘅世界嘅。好，今日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今日多謝 Apple 上嚟啦。聽完之後，希望大家好好去 plan 下可能嚟緊嘅 trip 啦，會唔會考慮一下呢啲南美洲嘅國家啦？其實都係好好玩嘅，同埋好多旅遊資訊，希望我哋可能嘅陸續喺 App 裏邊會 update 俾大家一啲你嘅靚相啦。咁大家知道其實呢啲地方其實唔難去嘅，亦都好好玩嘅。大家用一個開放嘅態度嘅心咧，就能夠見到更加靚嘅世界。好，我哋下一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 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去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几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等阿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那记得收看和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的孖宝游世界。